我是一位老华侨了。 嗯， 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 哎呦， 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 嗯， 我很高兴啊。 哦，感到高兴。 哎， 嗯， 我问你，学这个， 学的技术 啊， 嗯， 需要很长时间了。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对，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这位是谁呀？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哦，他也来了。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 嗯， 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 哎，掏出什么？ 放大镜。 哎，那叫放大镜。 放大镜， 嗯， 对着我这鱼这段看。 哦，看得还真仔细。 侯先生， 嗯， 可以提个问题吗？ 欢迎您讲。 这种鱼什么时候 嗯 让我们吃啊？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 非常抱歉。 怎么？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2天没吃饭了。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 嗯， 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你可露脸了。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 嗯， 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好，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 嗯， 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他们家搞的 啊？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你不看不知道。 嗯，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哦， 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嗯，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嗯， 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侯先生， 嗯， 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您讲吧。 啊， 嗯， 你是愿意回去 啊，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哦， 啊，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嗯， 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对， 啊，要愿意回去， 嗯， 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明白了。 啊， 嗯， 也不知道， 嗯， 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呵。外国绕口令。 夫人， 嗯， 您甭费劲了。 哦，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嗯，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是 啊，师弟。 嗯， 我说不行。 怎么？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嗯， 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讲得好， 侯先生。 嗯， 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 一万五， 两万五。 嗨，您别嚷了。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那是估不出来的。 夫人， 嗯， 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老夫人说什么呀？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我又来了， 非让我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见面了吗？ 见了，当然要见 了。见了 啊，当然要见了。 怎么见了呢？ 哎呦，当然要见了。 哦， 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请进。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 哦， 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哟，Mr. Ho, 这回够悬的啊。